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，《唐诗三百首》第三首《感遇》四首之三，张九龄。 第三，有念归独孤，比你相国清。地处下姑娘，演技团完整。一些怀空意，人随感激将。非点立足皆何色为我心？低俗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